果有一日所有嘅自己人都能够聚集喺一个自己所理想嘅乌托邦，你话几咁好呢？ 今日我哋终于揾到属于我哋小凤迷嘅乌托邦——随想台。 随想台，星期日大细路。 I'm blue every Monday, thinking over Sunday, that one day when I'm with you, it seems that I sigh all day Tuesday, I cry all day Wednesday, oh my.How I long for you. And then comes Thursday. Gee, it's long, it never gets by. Friday makes me feel like I'm gonna die. But after payday is my fun day. I shine all day Sunday. That one day when I'm with you.That one day, it's a fun day. Sunday is my day with you. 好，欢迎星期日嘅晚上，年初八啊，一个嘅新年嘅日子里面咧，收听随想台嘅大细路。Hello， 你好啊，我系细佬。咁啊，今晚咧，直至到咧凌晨12:45嘅时间咧，都会有乐细佬同大家一齐做嘅节目嘅。咁啊，喺呢个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送上呢首歌咧，叫做《今夜迷人》。咁啊，似乎咧喺咁多年嘅随想台嘅节目里面咧，我都好似冇播过呢首歌嘅。咁啊，正正咧就系、是、啊，都仲有少少过年嘅气氛嘅。咁啊，今日系年初八。咁其实咧我自己咧就。因为咧喺年初四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再翻呢个嘅工作岗位啦，咁所以咧喺余下呢几日嘅日子咧，好似自己感觉到嗰个新年气氛咧就比起旧两年咧就冇咁犀利啊！咁唔知道大家咧喺呢几日嘅时间咧，有冇利用你哋嘅公余时间咧去继续咧你哋嘅拜年活动咧？欢迎咧喺听紧节目嘅同时咧，可以登入呢个小峰聊天室同大家倾下偈，或者系点唱嘅。咁喺我哋嘅网页里边咧，就喺呢个嘅闲谈区或者留言簿里边咧，就好似咧发生咗少少故障。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留言嘅话咧，请移玉步去2005年嘅演唱会讨论区，我哋有一个嘅 PTIFC 嘅临时闲谈区嘅噃。 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天。我与我那王家来拜新年，风作风，雨作雨，路过江来，越过山，嘿个咿呀嘿，坐坐那雪车来到你大门前，那咿呀嘿。我说给你带来布衣皮，又说给你往下来一篮面，多一套新布衫，多一顿来个炸面酱，嘿个咿呀嘿，给你吃的饱，给你穿的暖，那咿呀嘿。很勇敢，嘿个咿呀嘿，抬起头来迎接那新一年，那咿呀嘿。 好奇怪呢首歌呢，唔知点解呢向呢个黄小仪拜年呢一首嘅咁有春节气氛嘅歌呢会变咗做呢一个嘅圣诞嘅 Jingle Bell 嘅气氛，唔知点解啫。 坐上了飞机飞向那天空，冲破这云层，自由地飞翔，任意地转弯，只有我一个人。我和那蓝的天空做一个朋友，我和那白的太阳比一下高低，我不愿无云下的愁。相片 有啲朋友呢可能呢今年嘅春節假期呢逗咗好多好多呢利是嘅，咁可能呢一如既往呢大家呢都係一啲利是嘅高手嚟嘅，可能呢親戚朋友比較多，同埋呢大家都識講嘢，咁所以呢就可以逗咗好多好多嘅利是。咁我有啲朋友呢每一年呢即係以前都可以閒閒地千幾二千蚊，真係好犀利。我覺得我自己就冇乜咁多利是嘅，所以呢就所以啱啱呢首歌咧叫《我的希望》咧，就係講到咧呢一個嘅去坐飛機啊，上到呢個好高嘅地方咧，望翻落嚟咁好開心咁樣。我自己嘅理想咧就係希望咧今年嘅利是錢咧可以變得更加大。其實我未拆嘅，通常我自己拆利是咧就係初十五嘅時候咧就會拆利是嘅，或者更後，因為咧即係其實啲利是又唔係多嘅，得個幾封咁，所以咧就又即係拆唔拆都冇乜分別嘅啦。咁我成日都有個希望就係話可以將咧呢一啲嘅利是錢咧好好咁利用一下。不過咧每一次利用呢一啲利是嘅時候咧，通常咧都係買唱碟嘅。咁既然咧今年嘅利是好似比舊年多咗少少，一即係多咗兩三封，不如咁啊，用嗰啲利是食咗佢算啦。 Dio Dio， 一摞摞的香蕉都装满喽。香蕉都装满喽， 我谂咧，我今年嘅利是钱咧就可以足够咧，好好地咁样食翻一架好好嘅香蕉船。我上个礼拜咧就有机会咧接触到香蕉船呢一样嘢，就尝试咧去即系点呢一样嘢咧，就成为我嘅饭后甜品啦。不过咧，好似咧嗰位餐厅嘅职员咧，又或者系嗰个厨师咧，换错咗少少意思，咁咧就将呢个嘅香蕉船咧就少咗只香蕉啦，同埋咧系打直咗摆，咁啊成为咗高筒嘅一个甜品啦。咁啊，令到咧，上次嘅香蕉船咧，就完全都好似唔係好有呢個香蕉船嘅架構咁樣。咁我希望咧，今次嘅呢一個嘅利是錢咧，可以足夠令我去一間好啲嘅地方咧，就係食呢個香蕉船。哇！發覺原來咧香蕉船真係幾好食嘅，我唔係好多時間食，不過就好中意食 就是一个甜品非常之好。好啦，咁头先呢喺呢一个嘅我自己嘅MSN 里面呢，就有啲朋友呢就啱啱话过俾我听，原来呢寻日先啱啱立春，亦即係呢农历新年呢，即係嗰个12/24气节呢，就係寻日先係真係新嘅一年嘅春天立春。哎呀，又到湿湿立落嘅时候啦。咁咁啱呢寻日呢就已经系呢个踏入九年嘅，即係都系一个正确嘅日子啦。咁我唔知道咧，大家咧每一年嘅新年咧会有啲乜嘢计划或者预算。不过咧点都好啦，千祈咧就唔好计划咁多，因为咧计划得多嘅话咧，好可能咧就会计划到年尾咧都仲未计划得到嘅。好似小凤姐话斋咧，佢做好多嘢咧都系即兴咁好啦，因为咧好多时咧都可以享受一下嘅当中嘅过程噶嘛，系咪？以下呢首歌呢就是送俾呢位提供咗呢个寻日嘅立春一个嘅农历气节嘅朋友收听嘅。好似搭车咁样，希望呢唔好諗住几快几快就到达目的地，最紧要睇睇窗门嘅风景。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 都系嗰句啦，好似萧凤姐话斋，做乜嘢事都好咧，都系随心所愿咁样咧。每一次做嘅时候咧，都会做得开心，亦都咧做得满意嘅。大家听咧系徐之峰全球歌友网嘅随想台，我系细佬。 如果有一日所有嘅自己人都能够聚集喺一个自己所理想嘅乌托邦，你话几咁好呢？ 今日。我哋终于找到属于我哋小凤迷的乌托邦随想台。 继续翻翻嚟随身台嘅节目，咁啊，以下落嚟呢首歌咧，系讲得切听到你呢首歌，将 Angie 姐嘅点唱送俾阿 Kit 收听嘅。多谢你咁落力为我哋宣传呢一个嘅2006年拉斯维加斯嘅歌唱，唔该晒，唔该晒。 那离情别绪，共你风中相对，追忆那曾踏过的山与水，怀念那无穷乐趣，烟花声声唏嘘，一切忆起心碎，偏不要让它失去。 浪花，谁又怕？ 阑珊笑着说都有你他， 浪淘沙你独我挨浪打，蓝色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屹立如昨用劲碰吧，未用动半分唯愿强化， 边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沙，我独输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硬石压立如孤饱经风霜，浪淘落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占你愿你退下， 但我却不老潮上再爬， 说都有你他， 浪淘沙笑着说谁怕他，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明日强硬如昨没法退下，热情在我心不许融化， 啱啱听到呢首歌咧，系好耐冇听过嘅一首《浪淘沙》。呢首歌咧，距离我嘅日子咧，已经越嚟越远啦。 他握着蜡烛光闪啊闪，顶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十六十六，笑泪会转变。 他昨日像速起马鞭，他现在变化和茶 hair cream， 他着满幻术转身一变已识天。从前他笑脸常爱望布癫，傻气像笑片，为何现发现而太白痴，如偶像笑。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十六十六，笑泪会转变。 新一片已色天。从前他少年常爱望暴癫，受气像笑片，为何现发现而太白浅，如偶像照片。 呢、这個甜蜜十六歲咧，即係對於我咧就已經冇曬感覺噶啦，因為咧就已經係甜蜜十六對咁滯噶啦。好，時間嚟到咧11:18嘅時間咧，大家聽緊咧係徐之峰全球歌友網嘅網上電台隨想台嘅。咁大家咧都知道啦，喺上個星期咧，啱啱好一個星期前咧，小鳳姐咧就喺美國拉斯維加斯咧舉行佢嘅2006年嘅金光燦爛徐之峰演唱會嘅。咁好多朋友咧都冇聽過，冇去睇到噶啦。咁我知道咧就所以咧就喺我哋嘅網裏邊咧就有一个嘅拉斯维加斯演唱会嘅专题报道啦，咁有好多好多咧外国嘅歌迷朋友咧都非常之热心咁样咧去提供佢哋嘅资料啦，同埋咧一啲嘅照片又拍得非常之靓，同埋咧好精景嘅，咁啊影得小凤姐好靓嘅，靓过近排周海賣嗰啲嚇，因為近排周海賣嗰啲咧，通常咧佢哋嗰個攝影技巧咧係同普通攝影技巧好唔同嘅，因為咧佢哋係經過特別嘅訓練啦，咁就專影一啲咧係平常人睇唔到嘅嘢，咁而呢啲平常人睇唔到嘅嘢咧，亦都係一啲咧好微不足道嘅嘢嚟嘅，咁我唔知道點解佢哋會影呢啲咁嘅相啦，咁啊影得非常之唔係咁好睇嘅，咁我自己就唔會買呢啲雜誌噶啦，咁。其实平时冇小凤姐咧，我都唔会买嘅。有小凤姐都会睇下边本先买嘅。不过咧唔紧要噶，大家唔买都可以，因为咧可以咧浏览下我哋 polarchute.com 呢一个嘅拉斯维加斯2006年演唱会嘅专题报道咧，就有好多好多嘅超级靓相啦，包括咧小凤姐呢、这个跳舞摆嘅 pose 啦，亦都咧小凤姐咧好得意啦，咁将佢一啲歌迷献俾佢嘅花咧，都摆喺裙尾上边行嘅，咁我記得香港嘅演唱會裏面咧，小鳳姐咧都有做過呢一啲嘅情節啊，咁尤其是咧將啲花咧擺喺裙尾裏面行咧，就好得意嘅。咁小鳳姐咧就係喺尾嘅幾場咧先至諗到呢一個咁得意嘅做法啦。佢話咧呢啲裙咧如果唔做帳幕嘅話咧，都可以用嚟擺嘢咁樣，非常之得意啊。咁同埋咧佢嘅寶貝嘅侄仔侄女咧，亦都咧喺呢一個拉斯維加斯演唱會裏面咧，都同小鳳姐咧喺一齊打氣嘅，非常非常之開心。雖然咧我哋網主們啊不能親身咧去到呢一個嘅現場咧去支持小鳳姐，咁但係咧都非常之多謝啦，咁多位嘅歌迷咧都提供一啲當地嘅報道啦，咁非常之多謝曬你哋嘅，咁我哋其實咧都好想咧繼續咧有多啲嘅關於咧呢一個嘅2006年拉斯維加斯演唱會嘅一啲嘅照片啦，咁所以咧如果都喺度呼籲大家啦，咁如果咧大家咧都有出席咗呢一個嘅演唱會，又或者咧都影咗啲相，又或者你有啲乜嘢感受或者係感覺嘅話咧，都可以咧將你哋嘅一啲嘅心聲啊，或者係一啲嘅感受咧留低嘅。咁除咗係可以去呢、這個暫時出現故障嘅閒談區留言嘅話咧嘅時候咧，都可以咧去到我哋呢一個嘅電郵啦，我哋嘅電郵係 admin@polarchute.com 啊 ，admin@polarchute.com 嘅。咁如果咧大家想即時留低嘅話，都可以嘅。咁喺我哋嘅2005年嘅演唱會討論區咧，其實咧我都咧開咗一個嘅post 咧，就係咧呢一個嘅06年嘅 MGM Grand Hotel Las Vegas 嘅演唱會嘅一啲chat room 啦。咁所以咧，如果咧大家想即時留低一啲嘅意見嘅話咧，都可以喺呢一個嘅呢個討論區話我實在。我哋开得太多呢啲地方，讨论区咧，留低呢一啲嘅说话或者一啲嘅感觉嘅，咁最紧要咧，我哋都好想咧有多啲好多嘅相咧，可以一解一下一啲去唔到呢一个嘅演唱会嘅歌迷嘅相思之苦啊！好啦，咁喺寻日呢个 尋日夜晚嘅時候咧，好有榮幸咁樣咧，去到一個香港一個新嘅地方咧，去睇一個演唱會。咁呢一個嘅新嘅地方咧，就係叫做博覽館啊。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位置。位置咧就係其實咧，如果係搭呢一個嘅機場嘅地鐵嘅話咧，就喺呢一個嘅機場之後嘅一個站嚟嘅。咁啊，遠睇咧，其實咧就好似一個貨倉咁啊，那個地方。不過咧，那個裏邊咧就入到去裏邊咧就好大嘅。咁唔知道咧，如果大家咧都有留意一下咧，香港嘅一啲嘅表演活動或者一啲舞台活動嘅話咧，都應該知道咧，尋日咧係舉行咗咧喺呢一個博覽館裏邊嘅第一場嘅演唱嘅節目啦，就係咧陳寶珠與香港中樂團嘅一個嘅演唱會，就係得一場嘅啫。咁我哋咧去到嘅時候咧，就個地方好大好大，即時間咧就會諗起咧小鳳姐喺呢個 Las Vegas 嘅演唱會啦。因為咧香港咧個場地，即係演唱會舉行嘅場地咧，唔係話咁咁大嘅，咁可能咧嚟嚟去去都係話，譬如話紅館啊，又或者係會展咁樣。咁我哋睇慣小鳳姐咧，多數都係喺紅館開演唱會嘅。咁其實都有比較嘅。咁舊年就坐咗喺紅館裏面咧，就16萬。咁今次咧就係、是、自小鳳姐嘅演唱會之後，等我諗下先，好似係啊。自小鳳姐嘅演唱會之後咧，第一次睇演唱會啊，我係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個對比喺度啊。咁我坐咗落去呢個博覽館裏面呢，個場地係一個好大嘅長方形嚟嘅，咁座位就有成13500位嘅，咁同埋呢個座位呢，可能我哋坐嗰個位呢就比較寬敞少少啊，咁呢就冇話好似紅館咁逼嘅，咁如果你啲朋友係喺樓上傾偈嘅話呢，如果佢唔係太大聲嘅話呢，都可以即係都聽唔到嘅，不過咧即係太大聲就即係當然會影響到呢個節目或者係觀眾欣賞節目啦。不過咧唔知點解咧，可能因為咧尋日呢一個嘅寶珠姐嘅演唱會咧，係有好多好多嘅女士捧場啊，咁所以咧，尋日呢一個嘅場館裏邊嘅女次咧，就周不時都大排長龍啊，咁再講翻呢一個場內嘅音響咧，我都覺得叫不過不失啦，咁就唔會話太散啊啲聲，因為其實我都擔心，因為地方大咧，個聲會比較散啲嘅。咁我好期待咧自呢一個寶珠姐即係開咗 show 之後咧，就會有其他歌手咧繼續陸陸續續會喺呢一個博覽館度開 show。不過咧，其實咧都幾遠下嘅。其實咧我就知道咧係呢一個寶珠姐呢一個 show 咧，其實傾城之前咧就有另外一位嘅外國歌星咧，本應咧就係打算喺呢個博覽館裏面咧係做第一個嘅演出嘅。佢咧就係叫 Mariah Carey 啦。不過咧就俾我哋嘅香港嘅寶珠姐咧就係搶咗做頭啖湯。咁啊嚟緊咧喺2月尾裏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對嘅英國嘅組合啦 ，Oasis 就將會嚟到呢個博覽館裏面咧做嘅一個嘅巡迴演唱嘅。不過講起咧，尋日呢一個嘅寶珠姐嘅演唱會咧，唱咗好多一啲咧係佢自己嘅首本名曲，又或者係佢師傅嘅首本名曲啦。似乎咧呢一首歌咧佢冇唱過喎。 Bye. 有如握左拍，细姑听有如啱啱茶，施以辣手，一身武艺堪称太斗，谁人不识呢个双枪手？ 我想大家都好少听过呢一首成首嚟嘅女杀手，来自陈宝珠嘅一首好出名嘅歌。咁寻日呢一个嘅陈宝珠嘅香港中乐团呢一个嘅演出里面呢就冇唱到呢首歌嘅。不过呢有啲朋友都想知道呢究竟寻日宝珠姐唱咗啲乜嘢。咁先讲啲衫先啦。咁大家都即係啲女士们都好关心啊。佢嘅衫咧就开场咧就着咗一件好大红色嘅套装啦，又系裤嚟嘅，咁就后面咧就即系开到好低嘅，不过咧就好似调转咗件恤衫着咁样嘅，即系个领喺后面咁样嘅，就话佢就报称话好重喎，因为咧佢话有好多石喺嗰度，咁啊坐咗一架咧车咧，即系好似啲龙嗰啲车咧，就喺场嘅侧边咧就系绕场一周出场咁样噶，佢未唱歌噶，咁啊同啲观众咧系 say 个 hello 同埋拜年。咁一开头嘅时候呢就同呢一个嘅尹飞燕呢就唱咗好多呢佢师傅嘅饮借歌，咁包括有呢一个嘅帝女花嘅暗语啦，咁亦都有呢个再世红梅记呀，牡丹亭惊梦呀，幽沟唔记得咗喺边套呀，咁同埋呢个唐伯虎点秋香嘅，咁我諗我记得好似係三隻至四隻嘅饮借嘅折子戏呀，咁就唱得非常之好嘅，同埋呢中乐团嗰个伴奏或者編曲呢都同呢一啲正宗嘅大戏呢係个分别都有啲唔同嘅，咁听落去呢就即係个感觉呢就唔似係听緊大戏，就似听緊一啲呢係中国式比较重啲嘅音乐嘅，咁都唱得非常之好嘅。咁然之后呢就要落衫落台换衫啦，换咗一件呢灰紫色嘅钉满珠片嘅一件旗袍啦，咁就唱咗一啲呢时代曲嘅，咁即係令我最有惊有喜，係好惊奇呀，惊奇啫，唔係惊喜呀，嘅歌呢佢就係唱咗呢周璇嘅四季歌，係用国语嚟唱嘅，咁即係有啲朋友都知道啦，其實呢寶珠姐呢唱呢一個嘅即係廣東嘅戲曲嘅感覺呢會好過一啲嘅時代曲啦，咁即係如果大家想知道究竟寶珠姐唱成點呢，就好似唱到頭先嗰隻女殺手一樣嘅，咁咁多年都係冇變嘅，我覺得佢個樣呢到今時今日呢，即係遠睇又或者係佢化妝呢同以前呢呢、这、一個粵語片時代少女時期嘅寶珠姐咧，都係冇乜分別嘅，都係咁嘅樣，同埋咧，原來咧佢講嘢同呢一個粵語長片裏邊嘅對白嘅講嘅嘢咧嘅語氣啊，或者聲線啊，或者講嘢逐個字逐個字掟出嚟咧，都係一模一樣，冇乜分別嘅。原來咧，當時咧佢都係即係覺得佢原來演戲都係咁自然嘅嚇，咁啊。喺呢一个嘅寶珠姐嘅演唱会其实寻日就比较短咗少少，比起普通嘅演唱会，咁佢哋咧就系八点嘅话八点半。其实八点钟开 show， 咁就十点半完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咧要就好多嘅朋友啦，远道而嚟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喺呢一个博览站咧只系得两个嚟嘅方法嘅啫，就系、是、搭呢一个嘅机场嘅地铁啦，同埋咧系自己揸车又或者搭的士嘅，咁就冇巴士啊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咧系可以到达嘅，咁所以咧就即系都要就翻咧场馆成万几人嘅观众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八点半先开 show 嘅，不过咧都唔系好迟嘅啫。我谂相信八点半嘅时候咧，啲朋友咧都系即系坐定啦，咁同埋咧大家都一定如果去过呢一个嘅 博览馆嘅朋友咧，将会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走嘅时候咧，面对住万几个观众咧，点样可以同一时间咧可以坐呢个机铁走咧？咁样咁啊，其实咧，我哋寻日咧就睇过一下机铁嘅乘客啦。咁啊，其实咧，如果系差唔多要成俾成100蚊来回车费嘅话，要企嘅话咧，咁我谂咧，我宁愿咧就喺佢哋附近咧，因为佢哋都好照顾周到嘅，就开咗一啲嘅 coffee shop 嘅一啲咖啡室啦，有鱼蛋卖嘅咖啡室，咖喱鱼蛋卖嘅咖啡室咧，就系俾咧一啲咧冇谂住咁快离开呢个场馆嘅朋友咧，系歇一歇嘅，咁啊。我走嘅时候咧，都见到好多嘅观众咧，都系坐喺度饮晒咖啡，咁唔知道佢哋寻晚瞓唔瞓得着咧。咁啊，饮乜咖啡咧，就大概咧，我都自己咧系逗留喺个场馆度行下，因为即系第一次去啦，咁要见识下行。即系万一小凤姐喺呢个场里边开 show 嘅时候，我都知道边度打边度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逗留咗半个钟头咧喺场内咧就行过即系行下啦，咁先走嘅。咁寻晚呢个 show 咧就好得意嘅，阿宝珠姐咧就将一啲咧佢嘅圈中好友嘅花牌咧就摆晒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小鳳迷嘅第一時間就係去到呢個花牌面前呢，就係睇睇究竟小鳳姐呢有冇送花牌俾寶珠姐嘅。咁答案就係冇嘅，係啦。咁因為可能小鳳姐呢都仲未返返嚟呢一個香港啊，都可能呢未知道有呢件事發生啊。不過呢除咗係花籃之外呢，花牌之外呢，寶珠姐嘅 fans 呢都幾犀利下㗎。即係我哋自己，如果你話我哋而家呢班嘅小鳳迷呢比較後生嘅話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寶珠姐嘅影迷呢是一班呢比较年纪大少少嘅，但係佢哋组织力就非常之好，不下于时下嘅一班嘅偶像嘅。你喺佢哋嘅面上呢，你係见唔到呢佢哋一啲比较立少少嘅歌迷，一样都係非常之热烈嘅。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好正式嘅装备，就係呢一件好靓嘅风褛，绿色嘅荧光绿色嘅风褛，同埋呢一件呢印咗有呢一个嘅陈宝珠与香港中乐团嘅呢一个嘅演唱会嘅 poster 嘅 T-shirt, 每一个人都一定是这样的装备啦。咁同埋呢是差唔多有四五个人呢就有一个呢是攞住呢个灯牌写住宝珠姐或者影迷公主嘅。咁有啲仲好大型嘅添。每一个人呢都是攞咗呢一个一大袋嘅纸袋呢，就好似我哋平时我以前开小凤姐开演唱会嘅时候就係咁样，日日都攞住呢个大袋嘅。咁佢哋呢差唔多每一个人都攞住呢个大袋。咁同埋呢哨子啊、襟章啊，咁都几齐全下。咁最特别呢就係呢喺佢哋头上面呢有一个呢会发光嘅头箍，话喺即係呢样嘢呢，我諗相信呢小凤迷都未必夠膽会试呢一样嘢。原来呢我发觉呢寻日先知道睇睇呢个嘅佢哋头上面呢写住啲乜嘢呢，原来呢阿宝珠姐嘅英文名呢叫 Connie 喎，我真係唔知喎。咁啊，即係叫大开眼界，可以见识一下宝珠姐嘅 fans 有几疯狂。不过呢除咗係睇呢一个嘅宝珠姐嘅 fans 有几疯狂之外呢，我亦都呢好好咁为大家留意一下呢呢一啲嘅灯牌呢，其实原来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款式嘅。咁其中呢有一啲呢就会变色嘅，有啲呢就会闪嘅，有啲呢就会係有声控添㗎，即係有啲即係有啲声嘅话呢佢哋就会斩下斩下斩下，好得意嘅。咁非常之层出不穷啊，我话俾你听，可以话寻日係除咗係睇下宝珠姐之外呢亦都係大开眼界，可以见识到呢个宝珠姐嘅 fans, 係啦。原来呢我啲朋友呢都见过宝珠姐啲 fans, 原来真係好劲嘅。佢哋话呢几十岁都仲係追车嘅。咁寻日呢就因为呢个地方太大，同埋嗰个安排上面呢就唔会话好似红馆或者係会展咁样咁方便啊，咁所以咧就有一班嘅猪迷咧，其实咧就企咗喺个大堂度咧等阿宝珠姐嘅。不过咧，我谂相信佢亦都系等唔到啦。咁所以咧，原来先发觉佢哋咧差唔多成60几70人咧，系一次过坐埋一堆咧，系睇呢一个嘅阿宝珠姐演唱会。系啊，我讲开呢个光环，佢话阿宝娜话下次准备个光圈俾我哋啲男士戴先，咁啊多谢你啊，咁就多谢你嘅美意，咁希望你即系都会设计得好啲啦。咁我谂我哋都会戴嘅。不过咧喺场内里边咧，除咗系欣赏到宝珠姐演出，又或者咧见识到呢班宝珠迷嘅 佢哋嘅对偶像嘅爱戴之外咧，我亦都咧见到有两位嘅圈中嘅朋友咧，我哋嘅朋友都识嘅。咁以下落呢首歌咧，系属于呢位圈中朋友嘅。我记得咧上两个礼拜咧喺老李嘅节目里边咧，亦都将呢首歌咧首播俾咁多位嘅朋友收听嘅。接下来的时间都会将这首歌送给这么多位朋友收听，也是小凤姐的名曲来的，唱得都挺好的。 在雨中你哭过多少遍，诚心悔改，但我心碎没法还原。我相信是缘分，逝去的爱不要它改变，为你挥挥手，一声珍重再见。情如诗，风似箭，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缠绵情比雨丝。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我中百废得了得，闹地最说招欢一直恭喜心疼，沉浸每个心中在血液里，烈日面上吻我，他好像火舌照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你走，热辣辣的跳舞将欢乐感觉变做爱，你说爱得忠心像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与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要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个鲜花含情地光里的皱，轻松的感觉向上分内心已分落透，玩得轻分热烈求你乖乖地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回头，若失去再拥有，找根欢笑满载随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炸醒，怎接受？无奈他必须走，情愿将海市蜃楼。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 我什么都应许，去去去，你去去我就嫁你，一同去，去去去，你不去我不爱你，许许许，我什么不应许，去去去，你不去我不嫁你，一同去，你若把我爱，为什么都一猜，你把时间爱，你叫我怎能耐，车儿就要开，你不要再等待，一声去去催，快快上车，快快上车，去去去，你去去我就爱你，嘘嘘嘘，我什么都应许，去去去，你去去我就嫁你，去去去去，一同去。都一猜，你把时间爱，你叫我怎能耐，车儿就要开，你不要再等待，低声去去催，快快上车，快快上车，去去去，你去去我就爱你，嘘嘘嘘，我什么都应许，去去去，你去去我就嫁你，去去去去，一同去，去去去，你不去我不爱你，嘘嘘嘘，我什么不应许，去去去，你不去我不嫁你，去去去去，快快莫应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好，大家带大家坐下火车先。呢首歌咧就叫做《蜜月花车》，属于咧张老姐姐嘅歌。系啦，等到时间你咧11:46嘅时间啊。 I can remember when we walked together. Sharing a love I thought would last forever. Moonlight to show the way so we can follow. Waiting inside her eyes was my tomorrow. Then something changed her mind. Her kisses told me had no loving arms to hold me. Every day I wake up and I start to break up, lonely as a man without love. Every day I start out, then I cry my heart out, lonely as a man without love. Every day I wake up and I start to break up, knowing that it's cloudy above. Every day I start out, then I cry my heart out, lonely as a man without love. I cannot face this world that's fallen down on me. So if you see my girl, please send her home to me. Tell her about my heart that's slowly dying. Say I can't stop myself from 英文歌就是我新宠叫做 A Man Without Love， 唱歌的朋友是 Albert Humblede， 一首哇很好听的歌来的。 相逢，欢乐情谊味更浓。多少情谊苦等待，好梦总成空。不如一颗心相逢，要欢乐情谊味更浓。不要深深迷恋，不要苦苦追踪，只要在心头留作今夜一笑容。今夜片刻多沉醉，月色更朦胧，一生有了这个梦，也不把相逢去匆匆。相逢，欢乐情谊味更浓。多少情谊苦等待，好梦总成空。不如一颗心相逢，要欢乐情谊味更浓。不要深深迷恋，不要苦苦追踪，只要在心头留作今夜的笑容。今夜片刻多沉醉，月色更朦胧，一生有了这 相逢去匆匆，不把相逢去匆匆，不把相逢去匆匆。 啱啱听到呢首歌咧，叫做《喜相逢》，亦都系咧小凤姐咧喺呢个永恒时期一首比较开心嘅歌嚟嘅。时间嚟到11:53嘅时间，大家听紧咧系徐小凤全球歌友网嘅网上电台徐上台。 你是春日风，吹到西又吹到东。吹到了我的楼房中，吹醒了我的春香梦。你是春日风，吹到西又吹到东，忽然吹到了我的怀抱中，把我的心儿一吹动。你为什么吹醒我的梦，不许我睡朦胧。你莫不是要我陪着你，吹到了我的怀抱中，把我的心儿一吹吹醒我的梦，不许我睡朦胧。你莫不是要我陪着你，要和我同入梦。你是春日风，吹到西吹到东，忽然吹到了我的怀抱中，把我的心儿一吹动。 一点音心奇书声， 明珠万果映花和， 如此一段唱花足艳， 虽是泪半身破，洒翠 知达。 心盼望能啊同行丧，鸳鸯侣相会傍，前台常在此新房，地府隐士侣在明那平啊阳门旁， 哎是。 其实我觉得新春时候应该都要播一些比较中国戏曲比较重少少的歌的。咁啊即是可能这首歌我就揀得不是那么恰当，因为其实我就没有太多的粤曲的唱片的。这首歌叫做香耀，就是属于任伯的戏谱。我记得讲这首歌的时候一个比较得意一点的小道消息来的。咁知唔知咧？到咧呢首歌咧喺边度录音咧？呢首歌咧其实咧系一个喺香港咧好出名嘅一个教堂，不过教堂名我唔系好记得。 好記得喺香港島嘅。咁咧就喺一個教堂裏邊錄嘅，因為咧當時六幾年嘅時候咧就冇咁多一啲電子嘅效果啦。咁啊，如果要有一個舞台嘅效果咧，就要去一啲真係有呢、這個。真正嘅回音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呢张唱片咧就系拣咗去呢一个嘅教堂里边录嘅，非常之特别嘅一首嘅粤曲啊。其实我打师嘅症状咧喺寻晚咧就已经由而家咧打到头先啱啱做节目之前，唔知点解咧又嚟过啦。好啦，以下落嚟呢首歌咧送俾阿杜美收听嘅。 缘分到身边，不要问为何，谁会许他骤然地过？乍相逢，彼此爱慕，内心清楚，缘分要消失，不要问为何。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会恨，只想问，何必相识过？不必管谁人负了我，怎计得那么多？倘不属我，错过了没吞奈何，缘分已消失，不会问为何，谁怕一生淡然度过，缘分都相爱慕，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不要问为何，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会恨，只想问，何必相识过？不必管谁人负了我，怎计得那么多？ 实在爱得上， 他的心倘不属我，错过了没吞奈何，缘分已消失，不会问为何，谁怕一生淡然度过？分都相爱慕，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 一首好有无奈影子的一首歌，何必曾相识，属于蔡枫华歌，送给卢美收听。其实呢首歌咧，我拣咗好多好多次，好多次咧都想播噶，不过咧都好似冇乜机会播呢首歌咁样。今日终于有机会播呢首歌啦。 目标退远，让理想 着情。 其实我觉得咧呢首歌咧本身咧系经可以经得起呢个时间嘅考验嘅，不过咧呢张唱片咧就好似真系唔好经得时间考验啦。属于阿君姐嘅《漫步人生路》，得到时间嚟12:10。 珍惜那美好时光。 流过，我不再漂泊，也不会寂寞，因为有你陪伴我。我们要努力去创造天地，莫让那青春空流过。轻轻和你唱，我和多快乐，甜蜜徘徊在我心窝。那歌声多美丽，动人的旋律随风飘。你悄悄地对我说，珍惜那美好时光。我不再漂泊，也不会寂寞，有你陪伴我。我们要努力去创造天地，莫让那青春空流过。我不再漂泊，也不会寂寞，因为有你陪伴我。我们要努力去创造天地，莫让那青春空流过。 喂喂喂，快点 来来来来来， 就袁师傅，小心管家念咒道，早晨时期真心好气候，时时勤做早操，笑我包精之后，早晨智慧一天天地你知道。 好，又到小峰小学嘅时候啦，今日都系继续系年初八嘅，继续都要恭喜发财 ，Hello Paula。 恭喜发财， 系啊！ 祝大家寻日生日快乐。 系啦系啦系啦，非常之好。 之后我咧，喺地铁咧，咪有啲免费报纸嘅。 系。 寻日人日咧，前日咯，前日人日啦。 系。 系嘛？ 系。寻日系人日，寻日系。 咁报纸咧，地铁嗰啲报纸咧，写咗小凤姐嘅生日。 吓？ 系咯，系啊，因为小凤姐嘅相，跟住咧，因为佢好巴闭咧，硬系登晒咧港台明星所有嘅生日日子喺度啊。 咁啱唔啱噶？ 因为小凤姐嘅相啱啊，一号咯佢相，跟住咧佢仲话阿言承旭又系嗰一个，即系 F 科嗰个咧。 哦，都唔知去咗边啦都。 系啊，都系一月一号嘅，跟住佢又咦，佢言承佢嗰个内文咧写，原来言承旭同埋徐小凤都系一月一号生日噶，唔知道佢哋系咪当年嘅抢集 B B 咧咁样。 哎呀，系、哦，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噶噃。 我哋都有谂过嘅。 系咯，抢集 B B。 小凤姐先睇嚟呢啲。 不过咧，讲咗抢集咧，小凤姐真系今年抢咗集啦。 就是、开咗演唱会， 冇错啦！喺呢个拉斯维加斯2006年开咗第一个演唱会。 长啊，我哋冇得睇嘅，不过唔紧要哦。大家我今日好勤力啊，全day喺屋企咧就 update 咗个网页。 43张新相。 系啦 ，update 咗43张新相咧，就系、是、我哋嘅随想台特派海外记者阿 Kit 影翻嚟嘅。 海外记者。 唉，仲有多谢另外一位网友咧，叫 Anya 咧，佢亦都俾咗几张相我哋噶。 Anya 系咪唱嗰个 New Age 嗰个嚟噶 ？我幻想到佢似天使咁靓嘅心，样都应该系咁靓嘅。 多谢晒， 咁好人。 多谢晒，我而家先见到呢个2006年嘅演唱会咧，都系送呢个闪闪戒指嘅。 系啊，你搞错嚟噶，先见到我今日做咗成日噶咯。 其实我今日我头先唔记得讲啫。 我哋真系太过分啦！我今日搞咗好耐，我其实搞咗好多日噶啦，今日先至 upload 咗上网噶。 哦，喂，非常之好啊！唔该晒啊 ，Paula 亦都咧，唔该晒啊，Anya 同埋阿 Kit 嘅。 喂，阿 Kit 啊！ 喂，我而家发觉到，因为我睇紧呢个拉斯维加斯呢个专题报道咧，打横嗰张大相咧，见到咧有一个麦当当嘅汽水杯咧喺个羊冚隔篱。 我睇到，我唔系第一次睇到啦。我记得咧，小凤姐喺边个演唱会？好似喺美国，又系美国啊！当年喺第二度，我唔记得咗边度唱啦。 都有啊。 系啊，唔系啊，85年演唱会啊！小凤姐喺香港嘅演唱会咧，唔知边个，我谂都喺幕后嗰啲人员咧，摆咗个红白蓝胶袋喺。 喺 个台嗰度啊，哎呀，好得意。咁咪呢杯嘢系咪阿小凤姐嘅咧？ 应该唔系咯，系啊，应该系恶师嘅。 哦，执走佢啦，应该。我仲以为阿小凤姐咁中意去呢个美国嘅麦当当添。 哇，大佬唱歌饮汽水， 唔好似我而家咁啦，好似我而家咁啦。 你而家好似做紧咩？空虚所以思忆， 系思忆，系我要等翻呢个 timing， 空虚所以思忆咁咩啦？ 唔系你今日全日都喺度打思忆喎。 系你今日喺度全日喺度 update 紧我，全日喺度打紧思忆噶嘛？ 你咁空虚啊？空虚所以思忆， 空虚咧，因为我冇得去呢、這个。拉斯维加斯系啊， 唔紧要啦。我觉得咧，而家我差唔多咧睇晒成个演唱会咁滞啊。阿 Kit 咧好勤力啊，即系影咗好多相啦，场内场外啦， 系 所有相啦，又哇好仔细咁样报道演唱会嘅每一 part 啊，同埋另外有一位 DP USA 嘅朋友啦， 啊 DP USA 系 啦，即系有三位，暂时有三位睇过呢个演唱会嘅朋友咧，都报道咗佢哋嘅感想啊，或者提供咗好多资料。咁希望咧，仲继续咧会有朋友睇完咧，可以继续俾多啲资料我哋，或者佢哋观后感。 系啦，多多少少无区嘅。 我差唔多觉得而家我都睇咗呢个演唱会，因为呢一堆资料。 系啊，同埋睇埋相，最紧要睇埋相啊。 系啊，小凤姐请好多朋友上台跳下舞啊、玩啊咁样喎、啊。 跳叉叉。 系咯、啊，喂，如果 唔系啊，练定啊喂。 我相信我哋咧台上嗰扎全部都系我哋。 系嘛，每一晚都系我哋。 系，我哋就好厚面皮咁样跑咗落去。 即系仲要和文欢欢喜喜依时相处一下咁 样。咁 样。系好啊。 做马羊啊！不过咧，大家睇到呢一个演唱会好多消息啦，好多相啦，摆晒上专题啦，好正啊！ 嗬。系，冇错。 其实咧，仲有一啲幕后嘅消息，大家系未听过。 幕后消息。 你估系咪先啊？其实咪系一个歌迷同小凤姐嘅奇遇。 哦，呢、這个我知啊，不如由你口中，因为你系第一个听到嘅。 系啦系啦啦。 即系由你讲。 我哋嘅海外特派专员啊，其实唔系嘅，其实只不过另外一位美国歌迷阿 Kit 咧，咁佢咁啱咧，佢又去帮我哋去报道呢个消息噶嘛。 系。 咁咧，咁但系其实佢系好怕丑嘅人嚟嘅。好难静嗰啲咧，一个人佢连花都唔够胆送俾小凤姐嘅。 嗯 喺台上边啊，佢之前话过，诶、如果你喺度就好啦，帮我送嗰啲扎花嘛，如果你喺度我送花啦。佢系即系连行近小凤姐送花佢都唔敢噶。 诶、我哋都系噶，其实 系啦。咁咧，不过咧，佢咧两晚咧，佢睇完演唱会咧，佢都尽量揾个后台咧，睇下小凤姐会唔会出嚟。如果系咧，睇下到时可唔可以鼓起勇气行上前面啦。但系咧，咁两晚都冇见到小凤姐，反而见到可能小凤姐弟弟啊，或者 啲舞蹈艺员啊，咩 乐师啊，舞蹈艺员啊，出出入入嗰啲地方。咁可能小凤姐有第二个通道啦。 咁 冇嘢啦，咁睇完两场演唱会啦，咁应该系翻屋企嘅啫嘛，系咪？ 唔系，我哋大家都系啦。 系啦，咁但系咧，阿 Kit 咧就喺嗰度，好似逗留多一日。咁咧系啦，咁咧佢朝头早附近咧系大峡谷嚟噶嘛。 吓。 大峡谷如果有去过嘅朋友咧，知道好似唔知系咪因为搭巴士唔会定乜嘢，要朝头早五点起身。 即系去呢个大峡谷要五点起身， 好似好长车程啊！我记得有朋友讲过，成啲十个八个钟头车程咁样噶。 哦，咁我唔会去啦，咁样。 系咯，嗱，你呢啲人咁懒咧，唔去咧就抵死啦。 唔系啊，唔系嗱咁讲嘅，嗱我平时而家去旅行有个theory。theory 嘅就係咧，因為嗰啲名勝古蹟咧影到好多相啦，其實我 keep 翻落去咪係咯。 哦，咁你唔使去旅行啦。 唔係，我都要去旅行，去做其他嘢。 keep 翻落去咪得咯。 去咪去做其他嘢，去感受一下當地嘅一啲風土人情。 我哋一齊去咗拉斯維加斯睇呢個演唱會咧，我係一啲好中意人哋陪一齊去做一啲嘢嘅人嚟。咁你呢啲咁嘅朋友唔陪我咧，我就 miss 咗件好大嘅事啦。 唔係個大峽谷啫，得一個大瀑布啲水喺度揈下揈下啫。 我就你錯啦，上天見你咁早起身，佢會賜你一樣嘢嘅。 係啊， 就喺 MGM 酒店大堂遇到小鳳姐。如果你冇去到大考谷，冇五点要起身，你点遇到小凤姐啊？ 哎呀，咁我即系如果系我就会错过咗噶咯，系咪？ 系咯，点解我咧？因为要揾人陪嘅关系咧，遇住你啲衰朋友咧， 咁就冇咗。 我遇住小凤姐嘅机 系。 哎呀，咁我一世遗憾啊，真系会。 咁啊，阿杰咧就好好彩，竟然喺朝头早唔知点嘅酒店大堂遇到邵逢姐，同一班工作人员一齐。 哇！ 企喺度啊，咁佢系即系佢唔系好想大搞啊，邵逢姐嘅，即系觉得 disturb 佢嘅生活咧，私人生活好似唔系几好。 嗯嗯嗯。 咁啊，但系佢都谂咗好耐，企喺度谂咗好耐，即系人生可能得呢次机会遇到小凤姐嘅啫。咁佢就鼓起咗勇气，行埋同阿小凤姐打招呼。 嗱 ，hello， 小凤姐。 系啊，同阿小凤姐早晨啊，咁样咯。咁咧，咁啊，阿小凤姐可能唔知，哎，呢个歌迷咁得意嘅，咁样走埋嚟，佢唔知系歌迷嘛，开头。 咁早。 系，小凤姐好好啊！吓，你佢问咗阿小凤姐，你系咪走啊？咁样，跟住小凤姐话唔系啊，未走住啊！你知唔知小凤姐做乜嘢？ 唔知。 小凤姐咧系送嗰啲工作人员咧出去机场啊！ 吓， 系啊！你有冇遇过一个咁好嘅老细啊？ 哇！ 出嚟啊！ 送佢 几好啊？五点几钟、啊？ 哇！五点几钟、啊？ 系啊，送班工作人员出机场啊！ 啊，羡慕又幸福啊！ 我就想讲一句咧，呢、這个偶像咧真系抵我由细到大咁中意佢嘅。 哈，好非常之好， 真系女女爱爱咁好人嘅。 系咯、 啊， 即系、 啊、 如果成为到佢工作嘅一份子，我觉得系 诶、啊，你大上头啊！ 系发梦啦吓， 你今晚快瞓啦！ 我希望啦，我头先睇到你哋话发晒梦咁样啊又。 系啊，跟住我仲有啲下文咧，讲咗即系小公仔其实赶时间上车噶， 系因为要送佢哋走。 系啦系啦，咁一排咧佢都好好啦，同阿 Kit 倾咗几句偈。 系。 咁因为阿 Kit 代我哋级啦 ，PTIFC 咧就送咗个花篮去后台。 系。 咁啊，上面咧就贴咗我哋嘅两张挥春啦， 就系、是、呢个演出成功， 成功同埋 喜气洋洋，齐鼓掌咁 啊！大家应该见过个样噶啦， 系，但我都编咗出嚟贴咗喺个门度啦。 我通屋都系， 一屋都系，真系。 我电脑前面咧系乜嘢咧？靓如小凤， 系。 跟住仲有一张就不劳而获，因为我实太中意呢句嘢啦。咁仲有一张咧就系、是。全接金光灿烂、 欸，我就系啊，我个房门系接咗金光灿烂徐小凤噶。 我书台有条呢衫样，即系嗰啲唔系好等使嗰啲说话咧，就贴喺自己个台度。咁咧屋企个厅咧，即系花嗰度咧就花开富贵。 嗯， 跟住仲有张唔知办事如意龙。 喂，咁你有冇将啲徽章接咗落嗰啲即系啲莲花度啊？ 有啊，花开富贵咯。 哦。 系啊，呢啲摆喺厅先，唔使俾人闹。 唔得噶，不劳而获嗰啲，我俾阿妈闹噶。 唔可以贴喺个厅。 唔得噶，我俾阿妈闹噶。 我贴喺书台，不过我书台厅我都一样嘅嘴。 哦 ，OK。 咁跟住讲翻啦，个花篮，咁啊送咗花篮去啊，咁唔知小凤姐有冇收到噶嘛？ 系啊。 放喺后台，咁阿坚就走埋问小凤姐，我咧就代polartree.com 咧送咗个花篮过嚟，后台唔知道有冇收到咧咁样。跟住小凤姐话：咦，收到啊，有啊，咁样，即系多谢定点样？就话佢上面嗰两张徽章好靓啊，我搣咗落嚟 keep 起咗。 咦，但系 即系咁讲，好开心。 系，即系不费你辛苦咗个几两个礼拜。 我做之前冇谂住俾小凤姐睇到噶嘛。 系呢、這个当然啦，即系谂住系做，即系做俾。 我谂住做俾大家小凤迷用噶嘛，咁但系咧，我开始做起咗个。个理由即系之后咧，我真系谂，咦唔得喎，趁 Nike 未飞去 LV 之前咧，要蓝衣俾佢叫佢贴埋上俾小凤姐好喎，因为啲鬼佬唔识写中文噶嘛，贴上去咪唔使烦咯。咁我就算未出，即系未摆上网 upload 之前咧嘅一两日咧，我就做咗呢两张先，就俾咗阿 Kit 去编咗先咁样啊嘛。 哦，咁样。 跟住系啊，小凤姐好中意，讲咗两次添啊，仲要啊。 系。哇！哎呀， 好开心啊！ 小凤姐快啲翻嚟啦，送一套俾你又点话啊？我哋 甜美全有 系冇错，靓如小凤， 靓如小凤呢张我谂唔使俾小凤姐啦，小凤姐咁大个挥春已经喺度啦，成个小凤。跟住 阿小老师仲好好啊，因为我哋阿杰咧佢好斯文，好冷静，即系好好化愁啊。咁佢又唔记得咗讲其他嘢，领签名定咩？小峰真系提佢，我哋使唔使签名啊？咁嗰啲 好笑。我头先其实喺呢个 chat room 里边咧，阿听到阿 Kit 讲呢句咧，我都觉得好好笑。 小峰真系好。 喂，你使唔使签名啊？咁啊？ 喂，使唔使签名定咩？跟住阿 Kit 就攞咗两万嘅飞出嚟咧，俾小峰姐签咯。 嗯。 咁我哋 upload 咗其中一張擺上網，上面一次寫咗個諷刺嘅。咁我唔知佢因為趕時間定可能有啲地方即係嗰張飛好少位嘅。 係啊，全密質質啲字嘅。 係啊，所以真係好趕時間，趕上車。同佢講完嘢冇幾耐，即刻已經要俾啲工作人員咧叫出嚟，要佢上車啦，即係請佢上車啦。 啊哈啊哈，唔係喎，但係我睇翻張飛咧，其實阿 Kit 係咪冇入到場㗎？点解好似冇搣到咁嘅？ 冇入到场，点会有嗰啲翻嚟啫？ 唔系点解会冇？ 系咪电脑嘅关系啊？ 唔系佢有嗰啲虚位噶嘛，但系冇搣到。 我都觉得睇到啊！ 哇，个 row 系 B B 行喎、啊。 唔知啊，仲有一张嘅，咁我拣咗其中一张咋。 哦，哇系。 咁文说咧，小凤姐签名嘅时候咧，望咗几望嗰张飞啊，跟住佢话咧，张飞好似靓过香港嗰张。 冇乜分别啫，都系物质质字。 我张好似靓啲，只字字地 色。呢张都好似字字地色啊？ 唔知，我谂可能呢张啲字出靓啲都未定咧。摸上手手感好。 哦，系咯，我都未试过摸上手真系。 系啦，即系连小公仔都未见过呢张飞嘅，就嗰一刻佢先至见过嗰张飞啫。 系啊，可能系啊，佢应该唔会知嘅。 咁啊系。就系咪一个奇遇咧？ 真系好彩早起身啫，阿 Kit。 系 懒人就冇噶啦，懒 嗰啲咧，瞓到黄朝白眼嗰啲就冇噶啦。 唔得，我今年嘅目标系早睡早起， 系嘛？ 系啊，冇错。 可能小公仔嗰刻就夜晚出 现。哎呀，咁唔好咁样啦。 咁啊，依个一个好令人好开心嘅消息啦。 即系一个新年礼物嚟噶，我觉得系。 系啦，即系对于我哋网页嘅朋友们啦，大家都好开心啦。 系啊，佢见到小凤姐，我哋都戥你好开心，好开心。 嚟话 ，Paula， 我嗰日咧，寻日啊，我见到小凤姐啊，佢就点啦？哇，可以咁咪啊？ 系啦，即系 呢啲咪叫做咩啊？有缘千里能相会咯。 冇错啦。 无缘见面就不相识就系我啦嘛。 系啊。 系咪先？咁其实咧，嗱，除咗呢个我哋私下嘅一啲好消息之外咧， 系 我哋。我寻日晚明报周刊仲有一个好消息喎、 哦。系呢、這个我知啦，但你都将呢个消息咧发放咗喺我哋嘅 podcast 今日。 虽然系传闻嚟啫， 系 咁又唔知真定假啦。咁明报周刊咧就话，由嗰个作嗰、那个记者啦，自己写啦， 系 就话同李克勤唱片公司啲工作人员点样倾开偈嘅时候咧，就知道徐小凤咧将会喺12月开演唱会、哦。 今年 咧暂时咧系啦系啦。不过暂时就是初步阶段，只是入了纸申请红馆档期，咁但系知大家都知道红馆嘅档期有几难申请噶。 其实我唔知点解系咪咁难申请嘅啫。 文雪小凤姐都讲咗好多次，都冇期俾我咁样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小凤姐都同我哋讲过冇期俾我哋。 系啊，冇期俾我嘛。咁同埋小凤姐，我听佢好多访问都讲过，都申请唔到嘅话个档期。 嗯哼。 咁啊，希望小凤姐有，如果真系有心嘅话，红馆亦都试个档期俾小凤姐啦。 系啦，红馆嘅朋友咧，其实咧，我哋见小凤姐咧系越嚟越少机会啊，所以咧就即系小机，如果小凤姐系肯出嚟嘅话咧，尽量批佢啦，批俾佢啦，唔该晒。 当今香港乐坛咧，啲飞咁好卖嗰个咧，都系应该徐小凤系。头嗰几名噶啦，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即系为咗大家嘅收入着想咧， 同埋都系香港嘅经济繁荣啦。 哇，你都真系，我都系嗰句啦，你记唔记得嗰23晚，基本上红磡体育馆嗰区旺几多啊？ 好旺啊！仲有咧，入到场内咧，又有好多讲英文啦、讲国语嗰啲人啦。 系啊，哇！ 全部都系嚟到嚟噶嘛，佢好似开演唱会话香港经济好咗几多啊，真系个个嚟香港买金，我都带咗好多朋友去买金。 吓，系啊， 系啊， 买金 啊，买金消费买名牌，我都带咗好多朋友买。 促进香港经济， 系啊， 啊， 都有嚟。 即系可想而知，小凤姐咧帮我哋香港几多咧？ 系啊，咁我希望成真啦。 呢件事。 不过如果咁讲咧，我哋即系谂紧，我哋推测啊，即系推测。小本车开完呢一转拉斯维加斯之后，可能都会去下第二度开完再翻嚟香港，即系做 closing 嘅。系啦，唔知啦，我都硬系觉得小本车仲会去第二啲地方唱一唱嘅。 梗系要啦。 系，但我又唔想小本车太辛苦。 唔使辛苦嘅，两三度得噶啦，我哋都唔想佢太辛苦。 两三度，年尾之前就要两三度咁多。一度够啦，挂年中一度，跟住年尾开个演唱会。 咁唔得，唔系咁，不如咁啦。唔好去咁远啦，喺香港录唱片啦。 系，咁呢样嘢真系要。 系啊，录唱片嗱，十月有新歌唱。 系咯。 嗯， 幾好喎、 啊！係啊，同埋咁講嗱，如果咧香港體育館係 book 唔到嘅話咧，可以試下呢個國際博覽館。 博覽館啊， 係啊， 覺得好啊。 地方係好嘅，不過咧係即係辛苦咗我哋咯。 都好遠喎、 啊。好遠㗎！ 你硬係覺得小港真係屬於紅館嘅。 新地方大好多㗎。 我覺得硬係真係中意紅館，我都覺得。 考虑下，考虑下。 哇，廿场咯，你廿场去博览馆好辛苦，我觉得。 嗱话俾你听啦，车费咧大概$100来回。 哇！ 廿场都要成2000噶啦。 哇！就冇咗啲利是钱，就俾晒车费喎。 哇！你又好啦，利是钱有咁多。 系、哎、呀，我而家就系谂紧利是钱储埋，可以点样做经费？ 唔系点可以将佢炒大佢 系 嘛？你就咁摆喺度系唔会变大噶。 咗佢嘅系好难嘅事。 哦，买只猪仔前间储起佢，我都系咁样嘅。 切，猪仔前间我系料噶嘛？ 边个叫你料啫？ 猪仔前间会汤噶嘛？ 哦，咁呢个系你个人嘅问题啦。我就好好彩嘅。 食餐餐厅，你啲赚得多，点？ 唔系，咁我哋啲辛苦嘛，咪接多几单嘢做咯。唔係你知唔知我零五年嘅演唱會全部都喺豬仔前間攞出嚟睇噶啲飛。 係，你知唔知我零五演唱會嗰啲錢喺邊度嚟噶？ 利是錢。 唔係，我同你講過噶。 我唔記得咗啦。 我係儲極都儲唔到錢，其實咧大半年即係零五年演唱會咧，零四年尾嘅時候已經知噶啦。 我哋大家都已經開始嚟緊。 話儲錢噶嘛，大家。 係啊。 但係咧，我呢啲即係儲唔到錢嘅人咧，係永遠儲唔到錢噶嘛。 你都叫储唔到钱，咁我点啊？ 咁死啦！到成二三月都仲未储到钱喎、 啊。系。 哇！点不知就好好彩发生咗件事。 中咗六合彩。 唔系啊，老细从我老细从来都冇乜文书，十年都公司都未试过出花红噶。 哦。 佢出咗批花红嘅。 哦，呢、這个我唔记得啦。 我就喺啱啱喺演唱会买飞之前嘅一个月到啫。 吓。啊！有啲印象，有啲印象，系啊， 有 啊， 花红我咪两样讲，我出花红，我去睇演唱会， 可以睇啦，可以睇啦，咁样 五个花红抌晒落去买演唱会飞啊！ 哇， 系啊，我希望今年多上有， 即系多有花红系嘛？ 系啦系啦，咁啊，睇下飞走啊，定话你我嚟煲啊？ 然后我而家，你知唔知我系用我嘅劳力赚翻嚟嘅啲钱？ 咁啊系，个个都用努力赚翻嚟噶啦啲钱。 你无端端有一嚿啊！我唔系我哋呢啲逐滴逐滴。 我嗰啲花红，我都系辛苦咗一年先至有噶嘛。 我逐滴逐滴滴翻嚟嘅嗰啲。 系。 逐晚逐晚好辛苦咁样滴翻嚟嘅啲钱。 你继续搵钱啦 吓。啊要啦。 储唔到钱你就要借啲嚟俾我，到时吓点样睇场。 应下急系嘛。 系已经应急，你冇收我利息啊！我俾你听。 九出廿三季。九出廿三季咁样， 哇！你呢啲唔应该， 好大个耳窿啊！ 好啦，喂，今日嚟倾咁多先。 O、okay, K， 好，今日以后嚟拣呢首歌咧，就系好适合我而家听嘅。 空虚所以思， 系啦，冇错啦。O、okay, K， 好，唔该晒，宝 娜， 拜拜。即系唔知点解咧，开心嘅时间特别快过嘅。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属于一首我打思忆嘅。庆祝的歌， 也许我一生将会爱多次，也许终可懂爱的意义，却知道即使恋爱千万次，我都再不可像是爱你那般痴。

送俾大家呢首歌就叫做 I Say a Little Prayer， 唱歌嘅朋友系 Aretha Franklin， 打得时间系12:45啊。 如果有一日所有的自己人都能够聚集在一个自己所理想的乌托邦，你说几咁好呢？ 小姐找到了，这里啊。 咁即是哪里？这 里咯， www.polatree.com 的随想台嘛。 这首歌叫做《情人的眼泪》，一首是来自潘秀琼姐姐的首本名曲。不过讲到这些国语时代曲，这首就是属于后期少少在香港灌录的国语时代曲。其实在当年5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大歌星，除了是唱一些本地创作的歌之外，亦都很流行一些中词细曲的。咁啊，记得起咧喺旧年咧呢一个小凤姐嘅演唱会嘅时候咧，有一位咧系国语时代曲嘅巨星到场咧支持小凤姐嘅，咁啊佢系姚莉姐姐，咁啊小凤姐咧其实咧都系唱咗好多咧姚莉姐姐嘅歌噶，咁有呢、我讲紧嗰晚啊吓，咁啊唱咗一啲咧，有啲我唔识嘅，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咁其中咧有一首咧，姚莉姐姐咧周不时咧都会提呢首歌噶，咁同埋咧我谂佢自己咧都几中意呢首歌，小凤姐咧 都有唱过两句嘅，咁不如咧同大家分享下呢首歌。呢首歌咧，我谂大家都唔会太陌生噶啦，属于姚莉姐姐嘅《舞伴泪影》。 我俩舞步真轻盈，余生又要有甜蜜。你说你不会忘记，永远相爱不分离，只恨有人在怀里，你就离去把我亲，我总猜不透你心意，永远怀疑着你，想要找寻新伴侣，从此不再想念你，可是遗忘的情意依旧融绕我心里。你说你永远爱我，黄昏魂起梦儿醒，愿你记住爱的真谛，重回我的怀。 个东方 Patty Page 称号嘅姚莉姐姐唱呢首 Changing Partners 嘅中文版《舞伴泪影》嘅。好，咁啊，以下来嚟呢首歌咧，就系属于咧阿 Joyce 嘅点唱啊嘛。经过咧，寻日呢一个嘅陈宝珠嘅演唱会，咁啊可以听听呢首歌啦。呢首咧系呢首歌嘅原唱嚟嘅，唱歌嘅朋友系周璇嘅，属于阿 Joyce 嘅点唱《四季歌》。 叫，鸭子叫，来来来，大家来，大家都来高声唱， 大家都来发光叫。 一首好有 Big Band 嘅感觉嘅歌，歌名叫做《回来了》，唱歌嘅朋友咧系葛兰姐姐。好啦，咁啊，跟住来咧呢一位嘅点唱嘅朋友咧，吓、啊、我哋好耐都冇见过啦。咁啊，讲个名翻嚟啦，我谂大家咧喺 chat room 嘅朋友都会哇哇嘅。咁啊，佢就系肥 K。咁啊，以后嚟拣呢首歌咧，就系佢喺翻嚟香港咧听随想台嘅呢一首嘅点唱啊。欢迎你啊，咁啊，欢迎你 ，Welcome back to Hong Kong 啊！ 的一个家，深灰色一张软梳化，拿起电话却听到谈话，浅灰色的分机落，你正问他，可否再可否一起再次喝那下午茶，让他拥有着你，电话中倾诉着我，静寂的心急促的跳，悲伤正增加，独个坐悲哀的笑，没说话，泪下没听真，伤心的电话。滴滴声音好隐隐显得你潇洒，闲语低声爱侣谈话，浅灰色的分机内你我他，好一个三个方式，好一段对话，让他拥有着你，电话中倾诉着我，独自瑟缩亲黑一角，灯光似飞花，夜里与悲哀相对，没说话，狼泪在偷听。伤心的电话 着你，电话中倾诉着爱，静寂的心急速极跳，悲伤情增加，独个坐悲哀的笑，没算话，泪下。 屬於肥 K 嘅點唱電話，多多時間嚟咧，香港時間凌晨1:02，咁喺呢度咧，要再多謝咧大家咧係收聽呢個隨想台嘅大細路，咁今晚咧就唔知點解做到咁上下咧，就有對小鳳姐有啲私益啊，咁啊就一咗成晚啊，咁啊喺呢度咧講聲唔好意思先，咁啊阻咗大家嘅雅興嚇，咁喺呢度咧咁啊亦都咧係再一次咧呼籲咧，如果有睇過喺2006年 Las Vegas 嘅演唱會嘅朋友咧，如果係有一啲但系自己嘅一啲嘅感想咧，都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除咗系可以 send email 喺呢个 admin@poetry.com 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去呢一个嘅留言册、闲谈区或者系讨论区里边咧留低你哋嘅一啲嘅感想或者咧图片都可以嘅。咁就再一次咧系呼吁下大家啦吓。咁喺呢度咧节目最后嘅时候咧，送上呢一首 Hello Paula 送俾你哋嘅。咁就下个星期六咧，照旧咧都会有老李嘅节目，而星期日咧10:30开始，亦都有小凤姐嘅歌迷吓、即系我细佬嘅大细佬嘅，喺呢度预祝大家有一个好愉快嘅日就，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超密度，练地用眼波起舞，用慢动作显风骚。这晚我要施展出周身的法宝，谢谢你抽空到台前原谅我老土，并令我心温暖，钱财无法买得到。见到你我真开心，不知怎说好。首先讲声 hello， 尽力做我盼你歌声中最多。 如果有一日所有的自己人都能够聚集在一个自己所理想的乌托邦，你说几咁好呢？ 随想的角度，随想的世界，随想台。